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过过往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电视节目，湖南卫视最新一季的歌手节目将于今天晚上开播。据了解，汪峰和张韶涵以及英国歌手 Jason J 都将出现在首发歌手的名单里。另外几位首发歌手是从中国有嘻哈毕业的 Guy， 以及大家相对陌生的李圣杰、李晓东、张天。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4》将于本周日开播。新一季的《欢乐喜剧人》不仅汇集了德云社、辽宁民间艺术团、开心麻花、大腕娱乐等喜剧界的领军团体，还引入了许多喜剧新人，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在节目中，宋小宝、岳云鹏等喜剧人将以大魔王的身份进行踢馆。201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将在2月15号除夕夜举办，距今还有36天。今年的央视春晚有什么亮点呢？那就是将打破以往惯例，歌舞类节目会大幅减少，为语言类节目和创意类节目留出时间。说到语言类节目，昨天晚上春晚四省在央视举办，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观众比较熟悉的春晚面孔包括冯巩、蔡明、潘长江、郭冬临、孙涛、开心麻花团队等春晚常客，还将带着全新作品亮相。再来关注演出信息，为了迎接新年，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即将举办第2届迎新年优秀剧目展演，将从本月的19号起在天桥剧场集中上演七出近来恢复的谷子老戏和剧团经典保留剧目。将于19号上演的河北梆子剧目《龙凤呈祥》讲述了周瑜和孙权为了夺回荆州定下美人计，想以相亲为噱头让刘备过江，伺机布下埋伏，谁知刘备不仅抱得美人归，还带着新夫人毫发无损地回了荆州。从本月20号起，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李尔王》将登台亮相。国家大剧院版本的《李尔王》由北京人艺的导演李六乙操刀指导，著名演员濮存昕主演。继续关注演出信息，菲利普·昂特蒙是法国当今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大师，他将于本月21号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带来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这场演出也将为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钢琴系列拉开帷幕。2月2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推出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经典歌剧《泰伊斯》将迎来首轮演出。届时，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将继纳布科、西蒙波卡涅拉、麦克白之后四度加盟国家大剧院的制作，饰演剧中的男一号阿塔纳埃尔。中国三大男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将于本月的31号在北展剧场举办中国三大男高音新春音乐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现在向您介绍17点钟发布的周末双休日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午后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 3.6 摄氏度，比昨天呢高了 5.1 摄氏度，城区基本都在4摄氏度以上，相比昨天呢温暖了很多。预计呢双休日期间受符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差，周六到周日上午有轻度到中度霾，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周日中午前后霾减轻消散，天气转晴， 温回升，午后呢比较适宜假期出行。另外呢，早晚天气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3级，气温是2到零下20摄氏度，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零下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周六明天1月13号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是3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7摄氏度。周日1月14号轻度到中度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兼4级，最高气温是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5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朱红。 那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先进入到我们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演艺江湖由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特约播出，1月14号晚7点30分，请大家关注在天津大剧院上演的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戏曲艺术家叶绍兰、古文乐、杨乃鹏、孟广禄、王蓉蓉、王冠丽、王红玲、王英慧、惠敏丽以及北京京剧院倾情携手上演罗城教官、花为媒、洪阳洞、锁五龙、状元梅、杜十娘、幽灵颂、清风亭、蝴蝶杯等经典选段。购票电话0228388200，0228388200，关注天津大剧院微信购票。 其实现在北京到天津大剧院看戏的人特别多，是吧？因为到天津也挺方便的。 对， 那我们节目今天还有奖品啊！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咱们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的门票4张，超强的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髓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期待您的加入。 不光有这个奖品，还有另外一个奖品啊， 就是我们免费大巴车送您去看。 对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是招募观剧的观众啊和听众，天津大剧院重磅奉献开年戏曲盛宴曲韵悠然2018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邀请您来天津体验中华戏曲文化瑰宝的独特魅力。刚才我们说了，有很多的名家啊都倾情演出拿手曲目，为天津大剧院的新春戏曲群英会是拉开了绚丽的帷幕。那梨园群贤、聚金门、龙凤呈祥、向唱新春、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戏迷们的新春听戏最佳之选。各位，您只要关注我们的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号啊，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然后在后台留言说我要天津看戏，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奖品啊，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话剧票可以赠送给大家。繁星戏剧村出品的经典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从即日起至2018年2月11号在繁星戏剧村一剧场动人上演，中奖的幸运观众可于指定观剧日前往繁星戏剧村票务中心查询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即可以获得演出票1张。带您见证一出喜剧泪如雨，两段爱情意终生。地址是北京西城区地铁宣武门站一出口即是。我们今天晚上会送出这个好几张票啊，5张票给5个人啊，这个。 大家就是关注演艺群英会876这个公众号，然后在后台说您是去天津看戏曲名家名段啊，还是看这个 奋不顾身的爱情啊， 对，就留言就可以了。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您带来精彩内容。 由著名导演丁黑执导，汇集孙俪、陈晓、何润东、任重、俞灏明、胡杏儿等豪华阵容的年代传奇巨制《那年花开月正圆》成为2017年的一部大剧。今晚演艺群会为您邀请到该剧编剧苏小月女士，倾听她讲述凝结在荧屏后的创作历程和幕后故事，一起聊一聊电视剧进入大女人时代的创新与突破。 北京时间2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我们就那年花开月正圆了。 哎呀，我一直我跟你说，当时看这个电视剧名，我就特别想认识一下这个编剧。 是吗？你是里边哪段是不满意啊？哎、就 没有没有，就 找他茬儿啊？ 名就是很文艺的呀。 哦、 我就在想，这是一 个 什么样子的编剧？ 我以为说你看哪个剧情你气不过，你说这编剧为啥这么写？哎、 我已经长大了。 好，我们欢迎一下。苏小月你好。 哎，两位主持人好，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苏女士啊。 嗯。 说实话，当我看到您的时候、嗯、我完全无法和一位如此大女人的剧作的，就是周莹这样一部作品的这个编剧联系起来。我感觉您生活当中是一个大女人吗？您觉得？ 不是。 不是大女人啊、哦嗯、对，一看您听她聊天也是、嗯、轻声细语， 就小鸟依人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大女人。你喜欢周莹这个人物吗？就孙俪演的这个周莹、 嗯、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嗯， 是因为你自己不是这样的、嗯、还是 无法实现这样的这个大女人是吗？ 啊、我觉得你们说的很对啊、就是因为在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可能我做不到啊、在生活中可能不那么坚强，比较松，然后也不那么聪明，不那么能干，然后有很多没法实现的东西，然后可以通过剧中的人去实现。 哎，这就是编剧的好处， 太幸福了。 我 觉得 我缺什么，我可以用本的一个剧本写出来，我给自己补上，是吧？ 哎，我忽然想起当年我采访徐静蕾的时候、然后我说你拍电影的意义在于什么，他说我拍电影就记录我的生活和思想啊。当时我觉得哇，好幸福、哦、就是他们是用这种如此让我们羡慕的方式在记录他们的生活、然后小 又活了一遍。 对，小院是说用电视剧当编剧的方式在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 对对。 嗯，那周莹这个人物咱们虽然这个戏已经演播完了那我觉得这个热潮或者说大家对周莹这个人物以及对人故事的这个讨论呢还没有结束。 包括其实对于这部剧啊，像其实这一次苏女士能够来北京也是因为要参加一个研讨会，就是大家在讨论一下这部剧的创作，它其实可能带给大家一些很多的反思，比如说历史啊和戏说的一些这个把握呀、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请苏女士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咱们就从头聊吧。您当时怎么会就是去主动去写的，还是说有人找您说你给我写这么一个剧？ 嗯，是这样子的，大概在几年前的时候，我跟丁黑导演之前合作了一个青春励志剧，叫做《拥抱星星的月亮》。然后呢，在这个剧完了之后，我记得，有一天丁黑导演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呢说这边呢有一个剧，也是一个就说，女性励志题材的，要不你试试？因为什么呢？因为丁黑导演他是陕西人，而这个周莹的故事的原型呢也是陕西人， 对， 然后呢他在很早之前他就跟华视这边呢开始介入这个戏的策划。然后呢但是可能因为之前的因为华视自己做这个剧在我之前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策划创意了，但是可能因为之前可能合作的编剧呢都是男编剧，然后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呢就觉得好像就少了一点什么，然后丁黑导演就跟华视就推荐了我，然后呢我跟华视的赵总就通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边呢然后他就跟我大致的讲了一下这个陕西原型的这个故事，然后呢这个故事里边有几个词，我一听就 被击倒了。 对对，就说一个比如他说是一个17岁的女孩子，然后呢在 结婚没几天之后就成为了寡妇。 嗯， 然后呢，在那样一个动荡、那样一个黑暗，而且那样一个东西文明冲撞最激烈的一个年代里边，然后把自己的家族带成了陕西首富。 嗯， 就这几个词，我一下就被点燃了。 嗯， 然后我说，哎，我有兴趣，我很喜欢，我愿意。 哇，哎 ，I do， 哎 ，I do， 哎，但是我很好奇，就是当你就是他跟你描述的时候，我们知道编剧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一些画面啊，或者一些 形象， 一些形象。你那个时候有浮现出那个女主的形象会是谁？你会想到是孙俪吗？还是说？ 没有、 没有， 真没有、 啊， 真没有。当时真没有想到会是孙俪，因为孙俪，在过往的那个给我的留下印象都是特别的尊贵、特别的典雅，都是不是贵妃、不是娘娘，然后就是皇后、太后这样一个形象。真没有想到，会是孙俪、 因为你感觉这个角色，她其实还是出身就感觉这么更接地气一些。 至少跟孙俪过往的那个荧幕形象，觉得是差得挺远的。 对，我看您在写的时候，她出身的时候也是出身江湖啊， 所 以周莹这个人啊、 你想当时第一眼看到宣传片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孙俪这又接了一大女主的戏， 对、又一个大女主的戏， 然后呢挺泼，就一上来就是那个就是叉着腿，然后咔就各种撒泼耍赖，是那种形象。哎，我说这个孙俪她肯定也是很想要突破的，因为《甄嬛传》太深入人心了，她自己也很渴望说能不能不要再有人老是喊我娘娘。其实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这其实对于一个好演员或者是一线的演员来讲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永远记住那一部作品。 我补充一下，其实在孙俪在《芈月传》之后其实是不想接古装剧了， 对、 就是不想一直都重复自己、 所以她后来又接了这个也算是 说明还是不一样， 又被还是被打动了、 可能还是这个人物吧打动了她，她觉得跟她过往的这个塑造的人物确确实实有距离、也给咱们演员有很大的挑战、然后就迎难而上了。 对、但是刚才您也说了，听到那几个词以后您非常激动啊，也就一下子接下来了、但是接下来就开始干活了，你有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啊？因为我们知道可能他的这个故事，周莹的这些故事传说为多吧，就是可能口口相传、历史史料多吗？您做了哪些功课呀？ 应该说周莹这个人物在历史史料上可能留下来的，就说可以考据的、可以考证的不会超过A4 纸的两页 啊。 这实际上是很少的，而且这里边有些东西还是互相矛盾的。就是咱们吴家后人知道的周莹和当地比如老百姓啊乡邻们传说的周莹，以及县志上他还晋阳县志上有的周莹，他有的时候还挺矛盾的，真不多、应该这样子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幸，因为你可以依据的东西很少、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它又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能你可以想象，可以发挥，可以推理的空间呢又会很大。 但是就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刚才大帅一上来提到的，就是他又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对吧、又是一个真实的人、可是呢我们要写一电视剧，对吧、电视剧呢那肯定得创作呀、是吧，那里面肯定有我们编剧的成分，有编的成分，那如何就是做一个平衡，这边是史实啊、真实的人物，这边呢我们要让它更加丰满，我们观众也爱看，我不能看一纪录片啊，对吧，纪录片呢我30分钟我就可以把这人说清楚了啊、我戴上白手套就是是吧、然后放上这个影印机，放上那个 你说的这是档案 这事儿也说完了、对吧，那又要把它说成一故事，当时在这个方面您有想过说我们怎么做一平衡吗？ 首先有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呢可能也是咱们大多数可能写历史传奇的编剧都会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然后所谓大事呢就说第一呢就说人物的生生死死，这肯定是大事儿啊、然后呢这也就导致了可能很多观众不能接受的吴聘为什么那么早就下线， 就这么帅何仁东这么帅，我当时说死了，然后 你这个反应死了啊， 然后我说死了啊，我说不对，我估计是什么马上就有神医要出现了，或者说呢得有点什么事儿，就 你二流编剧 死而复生，因为的确它不符合一般我们对于男主的这个设定， 但是它符合史实。 对，是。所以刚才小燕提到了，他符合史实，就大事不能虚。 嗯， 他就是死了。 但是我看历史，就是关于这一块的真实记录，因为我看了那个剧以后，也是专门去看了一些这些资料，说是周莹本人在就是真实当中，是她老公去世以后，她其实感情生活是空白的，对吧？还是？是真的吗？ 这感情这事儿就是小事了。 啊对啊，就是 小事。 所以在这一块您给他填上了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去发挥了。 啊、沈心怡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赵大师呢、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确感情的事儿呢在咱们真实的历史上 没有 周莹这个人物，实际上他是终身是非在感情上对吴聘儿是非常非常的坚贞的。最后是以寡妇的身份终老。 对，所以他才有了那样一个外号叫 安无寡妇。 啊，安无寡妇啊。嗯，哎，其实我特别想好奇，就是你看啊，他虽然说史实资料只有可能两页纸这个，但是听说您做了很多的功课，甚至去现场各种走访，您都干嘛了？你跟我们讲讲啊。 一个是我专门可能在下笔之前去了陕西，然后去了金阳，也去了周莹的老家那个三原县。然后呢，其实因为周莹的吴家的后人，就咱们剧里边那个怀仙那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他的后人全部都在。然后呢，跟咱们吴家的后人在一起交流，而且他们自己也写留了很多资料，也写了一些就是说回忆录啊。还有包括他们家族的那种家谱啊什么的，然后走访了吴家的后人。然后呢，在安吴，他当时那个吴家在安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族，然后他们有一些管家，然后还有一些当年的佣人，看门的大爷呀，或者仆人的后代都在。然后还有金阳那个县文化馆的老师们，他们也有意识的可能有一些就收集了一些传说啊这些，然后就收集了这些东西。然后呢，又通过咱们那个万能的网络。然后收集了很多，就说当年的，我记得在我的那个收集的那个，我朋友都在笑，在我收集的那个收藏夹里边，包括什么陕西黑话大全呀，什么下毒呀，古代下毒药大全啊，这些全部都在里面。 哇、您这好家伙，写了这一个编剧，连黑话都弄明白了啊，为什么要去搜集这个？就是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做买卖的环境，你可能也会要用到。 对，因为在咱们真实的历史上，秦商是中国那个商人的这个族群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群而且秦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相对于其他商帮，然后呢他走得特别的远，特别的能吃苦。然后呢，除了咱们那个吴卫文在剧里边所体现的什么三硬哈，人硬货硬脾气硬，除了诚信之外，他还有些，比如他远到乌鲁穆奇的生意，然后呢，比如他包括他在这个路上跟那种陕西吴家、跟陕西土匪的这么一些交道，所以就必须要用到黑话大全啊、这一类的东西。 哎，您是从一开始搜集的时候就是说我要搜集这个黑话大全，还是说后来写着写着说我有必要去找一找呢，还是怎么样？ 有的是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在积累有些资料，然后有些资料呢就在写的过程当中，然后发现自己在这一块是空白的，然后就马上就去填补它。 对，然后在整个写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当编剧都是觉得自己很痛苦啊，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语权的。写的差不多了，比如先有大纲啊，然后专家探讨，我想象啊，我不知道咱们这是什么情况呀。这个小苑啊，我觉得呀，你这一段啊有点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有吗？中间 太多了呀。 那很痛苦吧。 我刚才说到，当时我非常非常激情的跟那个咱们的那个制片人说我愿意，但是后来我无数次的后悔了这三个字，很想对他说我不愿意了。 因为如此大的一个制作，肯定就是因为各方对他都寄予太大的希望，然后呢肯定对未来的，无论是说他的本身的这个社会价值也好，还是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实际的金钱价值也好，他有很大的期待。所以而且剧呢又是剧本是一剧之本，如果这个剧本本身不行，他就没有办法开拍的。所以你肯定时间也紧，然后这个压力也很大。 应该这样子讲，从时间来讲呢，就是说不管是丁黑导演好，还是我们的那个总制片人赵毅也好，在这方面呢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一直都跟我说不着急啊，咱们把剧本弄好了再开机或者再往下走。但是呢， 压力呢却是无限无限的巨大。其实压力都还不像那个您刚才说的，就说好像因为 这个不算， 不是，都不是您刚才说的，因为咱们好像有很多期待哈。其实那种压力就觉得，哎呀，这么好一个故事，这么好一个原型，咱们一定得做一个特扎实的一个本子出来，一个就。 你自己给自己加压呢？ 不，大家都对我加压，也有压力，然后可能就这种压力呢会特别大。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就说崩溃过无数次、 崩溃了， 就觉得自己写不出来了，觉得我找不到这个人物，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怎么样，它是个什么样的故事。 崩溃的时候，你一般怎么让自己？ 你就干嘛去让自己缓一缓？就是通过什么方式啊？ 其实我特别感谢的就是那个丁黑导演，在我记得我最难受的一次就是在北京，然后通宵失眠睡不着，然后就在想，我真的可能这个故事可能我真的无能为力了。然后但是呢，我还特别记得，就是第二天早上失眠了一夜起来，丁黑导演就给我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然后他就鼓励我，就说不要想太多，而且回到最初的最初，你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故事，不要有太多的杂念，然后回到找回我们最初的初心， 真的是不忘初心啊。 其实那会儿这四个字还不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啊，但是那会儿咱们就是这个意思，咱们找回最初，咱们就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我们都觉得真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咱们把它做好，踏踏实实做好就 OK。然后我记得就从那天开始，然后一切慢慢开始好转，好像钟莹这个人物这个故事又一天一天的在我心中清晰起来了。 因为这个编剧啊，就搞艺术啊，你很难就是说我什么时候能更清楚，比如你画一画，你什么时候灵感能来，对吧？让你作曲，什么时候这曲调能到你脑海里啊？就搞艺术的东西 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能那个灵感来了，唰 就 闪现了， 全来了。 所以您当时是在哪儿卡住了？就你觉得下不去了，进行不下去了？ 其实还是你们俩特专业，就是你们俩最初说到那件事情，在这个历史真实的历史和这个传奇的故事之间咱得找到一条路 就是如何去把它给平衡起来。 对 然后 那您这个大纲您改了很多版吗？ 我们有叫两个大纲，一个叫大纲是八稿，然后 八稿， 然后还有一个大纲叫分级大纲， 分级大纲 就每一集的这个大纲是三稿。 这 前前后后得多长时间啊？ 前前后后，可能3年吧。 3年时间磨出来的这个磨一剑，对对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当时跟那个我们开会聊的时候，我们说，哎，苏老师啊，其实是一个不多产的一个编剧，您的作品好像这个没有那么像其他有的编剧那么多产，是不是跟您的创作习惯也有关系？您一般会同时接好多这个编剧吗？还是说就沉浸去写这一个？ 我觉得跟我的能力有关系。 您别谦虚啊！ 真的，我觉得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我也有那个编剧朋友，他们真的是特别的能干，他们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然后一稿。不过然后我确实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比较慢一点。 但是你要都像您这么收集资料啊，又去查呀，又是这个，确实也费您光在前期准备都花了多长时间啊？ 这个我还没有统计过，没有，但我知道确实还是挺费时间的。 还真是啊。好的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把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编剧苏小燕女士请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她在创作这部电视剧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故事啊。 没想到这么一个受大家喜欢的故事，然后背后有这么多次崩溃。下半时段呢，我们接着跟朋友们聊，如果对于这个电视剧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沟通。 对，另外呢，您也别忘了啊，我们今天晚上也是有奖品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演艺群英会的微信公众号啊，艺是艺术的艺，会是开会的会，然后数字876，演艺群英会，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有关注招募，我们也有奖品，您是要奖品还是要招募呢？您在后面标注上，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电话号码，我们就知道了。 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欢迎大家一会儿继续回来。

就是他等于说二十来年的这个时间，他一手把这个弄成了陕西首富，把他家哈。四十岁就去世了一个姑娘，我反正我觉得我心理上有点不太能够接受。 哦， 我如果是编剧，就怎么写就写到四十岁他就离开了， 哦，你非得给他弄。 所以说咱们这剧就在那个1900年，就结束了。 就当时您就这么来设计了，对吧？所以他就写到00年了。 对，大概就还没有写到他死啊。其实说句老实话，有些结局我也不能接受。 对， 我心里边觉得挺难受的。 哦，我觉得我不能接受。那这个我说对了哈。第二个呢是说，其实这个女人她其实是一个，就如果说我们从面上看，她是一个比较硬气的女人，就是她并不丰富。就他所，就他记录下来都是比较，比如说 他记录的都比较， 他修庙啊，然后他这把钱捐出来做慈善呀，啊，什么，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新闻，就是，但是我们看的 是新闻， 是电视剧， 对 不对？但是他史实是一条条硬硬朗朗的这种新闻， 对，所以就是说他从史料记载当中，他的这个可能你无法去了解他的性格啊，或者是等 柔软的东西， 对，所以您是怎么去琢磨，或者是把这个人物给立起来的？ 所以这是你难受的 地方，人设怎么去立起来？ 对，可能我们做编剧的，我们可能呢会做一个倒推啊，就说比如，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最后他是一个陕西首富， 对， 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女商人啊， 对， 那么他从前他出发的那个点会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女孩子放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边，在那样一个她经历了那么多，包括戊戌变法，然后也包括那个庚子国难，同时也经历了洋务运动，把她放在这样的史实里边，那么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推理，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性格，她就能把自己家族带到那个位置，然后她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她会遇到什么人，她会遇到什么样的官员，会遇到什么样的同事，然后包括她的下人，然后她身边的小伙伴们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做一个推理的话，其实有些东西她就慢慢的就清晰了。然后大家也提到的，就是说他的感情世界，那么他和吴聘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才会支撑他在吴聘去世那么多年之后， 他一直守寡， 他一直守寡，他一直在留在这个家族里边，那他和吴聘的感情一定是特别特别深的， 是 那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男孩子能够在这样一个女孩子心里边留下这样的印记。而在吴聘死之后，她还有那么长的一段岁月，她又是一个那样聪明，那样敏感的一个女孩子， 对， 而且她生活当中她又那么优秀，一定也和周围的女人都不一样，那一定有人会对她有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对， 那么她会去怎么样回应，或者她没有回应，那对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么就咱们一步一步的去推理，有些东西她慢慢的就清晰了，成 了，哎，我也清楚了， 这跟个真的是跟侦探似的，就是我可能哎，就是说 原来只是一些事件，对吧？ 然后从这个朝代啊，她生活的环境，你得想象，如果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个女人想要做成事儿，她得具备哪些品质？最起码应该有的，对吧？你要说很弱小小的，这个什么的，什么都这个遵从三从四德的，那她肯定出不来。对吧， 对，而且他做了那么多善事，那他一定是个特别善良，然后特别对民众的这个疾苦能够感同身受的女孩子， 对， 一点一点的像拼图一样就清晰了。 嚯，原来一个人物是这样，而且我还看到您说过这样一段话，您是这么说的，您说写完这部剧以后，我最大的收获是不是用情节推动人物，而是人物在推动情节往前走，有时候你控制不了他们，有一种他们自己在玩的感觉，这个是怎么个说法啊？ 其实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其实我可能在大纲阶段，然后甚至在分析大纲阶段，可能就说我们可能给情节，然后呢会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力，就觉得在这个阶段可能应该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然后在下一个阶段呢可能需要一个情节点啊，需要一个冲突啊，但是当这个人物真的在我的心里边，当他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本能的觉得这件事情他不会做，或者这件事情他会这样子去处理，而不会像我之前设想的那样去处理。然后真的这个人物像在眼前像活了一样，我觉得他自己在往前走了。他会离开我给他设，有的时候他会离开我给他设定的这种轨道。 然后他就会直直的走下去。 您写出幻觉了，开玩笑，就是我是这么理解，我可能就是像 你 把、 你不是艺术家 啊、哎，没有，我开玩笑的。 你没有办法理解他那种情感。 哎、我是这样理解，就是当您给这个人物赋予了性格，给他做好了人设以后，可能他在生活当中往前走，就像我们说造一个机器人，他一下子有了自己的灵感以后，有了自己性格以后，他自己就会去做这些事情，或者碰到这个事情，他就应该是这样做，或者是不应该这样做。他自己就去动起来了， 对， 啊、就像就去火起来了，哇，这是一个创作。 这个说的是悬念，其实就是小月那首的思维已经跟这个人物融为一体了，他带着你往前走了，你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你就写下来了。 我再说一个我比较悬的感觉哈，我写到后面，我觉得他们真实存在的，不是我把他们写出来的，而是我只是把他们找到了而已。 哦， 啊。但我说的是不是太悬了一点？ 后背汗，有汗，有汗。 我觉得这是一种境界了。 这就像那个我们说那个雕塑的那个大卫说，我其实不是把它雕刻出来的，它其实本来就在那里，我只是把它给 刻出来了 而已。 我太理解这个， 所以你瞬间理解了那位这个我们说艺术家的这句名言。 就包括说我们在看像莫扎特贝多芬的那个自传电影的时候，他也会说这些乐曲是在我脑海当中的啊，不是我创作出来，我只是把它写下来而已 啊，它就是在你脑海当中的。 对对， 哎，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了，我们看到有人说，你说这个剧本啊，有的地方也不能写的太吹了，太飘了啊。你一开始哪些地方，你开始写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方不能太飘了，或者怎么样？有哪些修改之前，你觉得哟不行，不能这么写啊？ 哎呦，这个事儿我得想一下了，几个月前的事儿、啊。 但有人会提到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他？ 哦哦， 其实刚才我们找到了原因，就说，哎呀，这感觉好像那就跟有一些国家写电视剧一样嘛，就是一个大女主对吧？无数男人都喜欢她，对吧？你也喜欢她，她也喜欢她，但是我觉得刚才通过小院的介绍，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好合理。就这个人很受到很多人喜欢，真的很合理， 是因为他合理，所以才 太合理了，对吧？ 他 其实不是编出来的。你想，这么优秀一女人，对吧？长得好看，然后呢，这么有能力，然后在那么动荡的情况下，他那么坚韧，然后他能带领整个家族往前，哇！这应该是很 这个 对吧？他是肯定会受到很多人倾慕的， 对，他一定是这样的。其实在今天，我觉得大家应该特别能理解，咱们生活中如果。像您这样的， 哎、 一定不止几个爱慕者吧， 嗯， 一定有很多很多，何况在他漫长的这一生里边，有几个很优秀的男生愿意欣赏他，我觉得其实是件蛮合理的事情， 对， 其实是特别合理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物本身他就很合理，对吧？而且他那么就是还专情。对吧？这个女孩还是很专情，然后她在丈夫去世以后，她愿意为了她的这个家族，守一个已经离开的承诺，这也是很感人的，这也是很多男人喜欢女人的一点。 对，我们接下来也请这个苏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些疑惑啊，比如说，其实网络上有说，这个剧中出现了那个，就是现在存着的这个周莹的一个照片，其实不是她，就画像。是他吗？不是他，是吧？就是网络上一直在传的那个周莹的一个画像。 真人的画像有吗？您看到过吗？ 我没有看到过，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个照片是哪个照片。 哎，就是一个说是，反正现在每次说到周莹的时候，你比如说一搜周莹的话，都会出现那个照片，等于说您在搜集资料的时候也没有见到他的一些画像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 那他们在跟你描述的时候说周莹长什么样，你还记得有哪些形容词吗？ 估计没人描述他的形象吧。 这样子讲，因为周莹，见过周莹的，都已经去世了。 对，他就已经这么多年了。 大家流传的都是关于他的故事，他多么的乐善好施然后多么的豪爽，然后多么有眼光。 所以从他的脾气性格来推他的长相。哎，我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剧组的一些这个花絮，说咱们这个剧组严谨的变态。说是有很多地方其实本身可能已经镜头拍不到的地方，你们都要进行一些这个严谨到变态的一些这个处理。 这词用的 啊， 这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讲讲。 有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呢是我听说的， 嗯， 因为咱们那个其实那个剧组的景是在一个棚里边， 嗯， 就是吴家和那个什么， 嗯， 沈家都是搭的景， 嗯， 是在一个展览馆里边搭的一个景， 嗯， 然后呢他有航拍，有咱们用了一些航拍， 嗯， 然后呢航拍的时候呢有时候有可能会拍到那个瓦， 啊， 其实那个瓦呢是因为是做的， 哦， 不是真瓦， 嗯， 但是呢丁导一定要求那个瓦上一定要种草， 哦， 因为只有老的房子老宅子那个瓦上才会长草的， 哦， 因为咱们那个这两家人一定都是大家嘛，都在当地是有很多很多年历史了，所以说虽然这是一个搭的景，他要求一定要长草，可把咱们那个制片主任给围栏坏了， 哦， 然后另外一件事呢是我亲眼看到的，因为我去那个剧组探班嘛， 嗯， 然后剧组里边他那个搭的景里边就有那咱们都看到有水池， 对， 做的那个园林啊这些， 嗯，对对， 然后那个水池里边真的养的有鱼，是真的鱼。 嗯， 啊，就是他们搭了一个水池，还在里边养了一些鱼。 对，嗯。 哦，哇！ 而且那镜头给不到的，你们肯定没有看到什么鱼。 啊， 你们有可能会在水缸里边会看到， 嗯， 可能偶尔有鱼， 嗯， 但是那个大的水池，就是那个刘佩奇老师掉下去那个水池里边也有鱼的， 嗯， 也是养着鱼的。 哦， 哇，这个制片主任好有生活情趣啊。 哎，不是他是戏导。 这是那个，这就是导演的要求啊， 哦， 哪怕我镜头给不到，但是我需要有这样的那个气息在里边。 哦， 嗯，而且我还听说了，就是你们的很多房间上面都有题字，就是每个房间的那个匾额 对 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而且就说因为他那个匾额是这样子的，每一家人， 嗯， 然后有每一家人不同的气质， 嗯， 导演专门有要求沈家，因为有一点点暴发户的气质，那他的匾额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状态， 嗯， 而吴家因为是绵延了几代的这种大家， 嗯， 那么他的匾额那么也有应该有他的气质， 哦， 而且还有什么哈，还有一个细节，咱们不是有一个吴家有一个戏台吗， 嗯， 那个戏台的顶上你们肯定没看到过， 嗯， 但是那戏台的顶上那雕梁那个雕龙画凤， 嗯， 然后该写什么字全部都是一丝不苟的全部都写上的。 哦，哎，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有一次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啊，就是一个在电视上放的一个电影啊。 嗯， 那电影拍的是关于六扇门的故事， 嗯， 啊，那个里边的捕快。 嗯， 然后我当时我一看他们那个衙门啊， 嗯， 门口就上面挂了个牌匾，上面写着六扇门。你明白？你知道那种感受，就是一帮捕快给自己写了个六扇门，然后那个大牌匾，就你觉得可笑，因为六扇门本来是应该是后代人对于原来古代衙门的一个称呼， 对， 结果他们拍古代剧这写上了， 所以这次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看到了整个剧组对于观众的尊重， 嗯， 就是说其实观众很聪明的， 现在大家看剧都看的是不是 都看太精了哈， 嗯， 所以我觉得丁一导演我也记得好多好多年前采访过他，他是一个非常我的感觉啊，那时候他是一个静静的， 嗯， 然后很温柔的， 嗯， 然后就是很坚定的这么一个人，他不是那种嘎喳就特别能跟你很快的能够这么来聊的人，他在现场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制片主任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女孩子， 嗯， 我知道她把人家逼哭过好多次。 哦，是吗？ 阿丁导啊， 嗯， 那主要是 没让我看见， 就 他这面，就 是，他的这些要求，嗯， 啊，就是他工作的状态， 啊， 和平时你见他的状态可能又不一样。他 平时确实是一个特温和，情商特别的高， 嗯， 指出我剧本的缺点的时候都是特客气、特委婉的。 哦哟， 他很会保护你。 但是一旦进入现场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他还是会非常坚定的， 嗯， 然后不依不饶的提出他的近乎苛刻的要求。 嗯，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关于这个剧，当时您在发布会上有一句话说，现在说当下的每个女生都是周莹啊，说是这个， 我同意啊，多不容易啊，嗯，今天还聊呢 啊， 说现在对于女性的要求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呢，那时候周莹比如她这个样子好像觉得很另类， 嗯， 你看现在哪个女人不要求你有事业， 嗯， 对吧，然后有事业你顾家，对吧， 啊， 你不但顾你老公顾你孩子还顾双方父母， 嗯， 对吧，七大姑八大姨还得管， 哎， 对不对， 哎，又让你说的， 也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得， 来让我们的苏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也许咱们现在的这个女孩子可能挣的钱没她多， 嗯， 然后命运没有她那么多舛， 嗯， 但是呢我觉得论独立论担当， 嗯， 然后论对感情的这种忠贞， 嗯， 然后 对自我价值的这种追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周莹。 所以说这部剧也会在当下，为什么会在当下受到这么多的喜爱和关注，也可能是因为可能每个人在看到了自己在当下的努力和奋斗，尤其一些女孩子们。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 是 说咱们，我一直都说了一句话，就说周莹的这个传奇，周莹的故事是属于那个电视机前每一个普通的女孩子的。也许就说你长相普通，然后你家世也很普通，出身很草根，但是只要你够坚强，够努力，够坚韧，够执着，那么你也可以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实现你的中国梦。 对，就你不可能成为哪省首富，但是你一定会比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然后再过一天比今天好一点。 我觉得百年以后可能会有人写一部电视剧叫董明珠啊。开玩笑啊，就是突然让我想起了她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国的女性啊，的确是，我当时也看过一个调查，说这个中国女性无论是在这个当时统计的是婚后啊，就结婚以后，大概25岁以后到45岁的这个年龄段，它是全世界里面就业率最高的国家。就是后来我们说，哦，原来这个妇女撑起半边天这事儿还真不是虚的。就为什么说，哎，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大家就开玩笑，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就是婚后还在努力工作的还有顾家的女人。 我必须得再找个男搭档了。要不然说不过你们两个。 哎，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这么爱看说女性哈，这么强有力的这样的电视剧。 叫大女人剧吧。 大女人剧。就比如说那时候那天我听那个就是一个访谈，我想是谁啊？一个香港一大导演就在回忆说，其实香港导演也分很多阶段，比如说当一开始受到上海电影影响的时候，他是进入了一个女性的这么很女人的这么一个电影的阶段，然后慢慢的呢，到了徐克这个年代的时候，他就开始拍就是特别男性化的电影，吴宇森，我看到吴宇森的专访，然后他们这波人呢拍的基本上都是很男性化的电影，你看吴宇森基本上拍的很少有女人，他是受了这个时代的这个影响啊。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就是女性在里面如此独立，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很怪。 我知道为什么啊，因为看电视剧的女人居多。 小月说说呗。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释放吧，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在很多年前咱们荧屏上都是那种特别小的女人的那种形象，然后呢就后来可能男性的英雄的形象会比较多， 对， 但是对女性的这种可能就忽略了，而现在呢可能伴随着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然后越来越多女性的这种光芒被大家所看到了，而在荧屏上呢也需要这样一种释放。其实在我来看，其实都是英雄传奇，都是我们生活中普普通通的英雄。 哎，那最后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网上有评论，很多评论都说啊，有一段评论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前几天还跟朋友聊，说最近这个电视剧名字呀越来越长啊，大有互相较劲儿的这个趋势，而且说去年的好几部， 我知道那时秦什么明月， 秦时明月什么的，就是连起来整个就是一首诗。 哎，对对对 对， 那当时四个剧全是这个数字。 对对对，反正您这个那时花开月正圆也正在其中，然后说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呀？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就是您说的，就是说特别七个字的特别多哈， 而且当时特别巧，四部剧全是七个字。 我记得咱们那个前面有部剧叫《人间至味是清欢》，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人好像还写了一首诗哈，正好把四个电视剧的剧名 全部 连 在一起 了。但我得说，这真是一个巧合。其实咱们这个剧呢，最初不叫这个名字啊，然后呢叫《大义情商》最初啊。但是呢，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呢不足以涵盖，就是我们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一些对女性价值的追求，然后对于人生况味的一种感受，觉得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这不是一个商战片，其实一个讲人生的舍得与失去，讲人生的最初与最后的一个故事，因此呢就一直觉得大义情商这个名字呢稍微偏了一点点， 而且很男性化， 偏男性化， 偏男性化，一直就想改。在我的印象里，咱们那个我在做剧本的这几年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想怎么改名字。大家想了很多很多名字，然后有一天说，我说这事儿咱们不能民主了，咱们必须得集中了啊。然后就说这样子，丁导您说了算，好不好？就这一把不改了。然后丁导拍了这个名字，大眼花开月正圆，哎呀，一出来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好，这就是我们要的。 合着你们当时列了很多名字在里 面，好多好多、 哦， 名字太难起了。 但是最后这七个字， 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拍了之后大家都觉得特别好、 嗯、啊，就一下子得到了所有的认同。 对、 啊， 所以他讲的不光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啊，刚才小燕提到、嗯、讲的是人生的得到和失去啊。 嗯， 人生和最后 嗯， 对吧？ 嗯，好，那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苏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了聊他创作那时那年花开月正圆的一些故事啊。我们期待着您的下一部作品，但愿不要让我们等太久啊。我们知道，当然我们期待精品。好， 谢谢。 好， 也希望我们这荧屏上有越来越多这种尊重观众啊，这个就是严谨的，然后内容丰沛的戏能够出现、 嗯、 能够满足我们观众的口味。 好，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别忘了我们节目还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由天津大剧院提供的1月14号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门票4张，超强演出阵容，去天津大剧院开启中华戏曲文化精粹之旅。1月14号天津大剧院等待您的加入、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听听塔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天见。 Yeah.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